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71集，他在心疼你二。大明宫半夜传了吃食，虽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，可他肯安生用饭已经算是喜事了。值守的御厨们不敢怠慢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短短一炷香的功夫就备下了十几道菜肴。程欢看着轩辕岭黑漆漆的脸色有点茫然，这看起来像是不想带自己来的，那就不来好了，干嘛要黑着脸吓人呢？他有点委屈，大明宫又不是自己要来的，他都已经很老实地待在太极殿了，既没有偷偷跑出来，也没有闯祸，已经很消停了。他摸不着头脑，干巴巴地坐着，看轩辕岭煞神一样戳在门边，被唬得也不敢开口，只好抬手紧紧地摁着肚子，好让他不要继续叫了。然而肚子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并不肯听话，仍旧叫得欢。程欢戳了两下，有些愁苦地叹了口气，抬头看向轩辕岭，他今天到底还能不能吃饭？ 皇上，膳食到了。 这简直是天籁之音。程欢腾地站起来，想出去看一眼，刚到门边却又被轩辕岭堵了回来。他看看对方仍旧黑漆漆的脸，脚步一顿，难道那些饭菜不是给他吃的？他失望地叹了口气，探着头伸长了脖子去闻那股香味儿。他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香气扑鼻的东西了。太极殿偏远，没有小厨房的话，即便是夏日里，饭菜从御书房送过去，香味和热气也早就散了，就算吃不到，能闻闻味道也好。程欢捂着肚子，用头将垂幔拱开，眼巴巴地看着小太监将色香味俱全的饭菜一盏盏端出来，口水几乎要流出来。轩辕岭看了他一眼，手指微微一拳，想去摸程欢的头。他最近时常会生出想要触碰程欢的念头来，看不到的时候还好些，一旦看见了人，便有些控制不住。他心里叹了口气，语调却有些冷淡，都下去吧。小太监连头也不敢抬，躬身弯腰退了出去，很识趣地将门带上了。轩辕岭这才走出去，在桌边坐了下来。程欢双手扯着垂幔，探出头来看他。轩辕岭朝他招招手，过来。程欢眼睛一亮，原来东西还是给他吃的，可到了桌子前才瞧见只有一副碗筷。他呆了呆，可还是坐了下来，眼巴巴地看着轩辕岭，心里盼着他快点吃，等他吃完了自己还能捡点剩下的。轩辕岭却只是坐着不动弹，眼神静静地落在他身上。程欢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，急得小腿直哆嗦，这怎么还不吃呢？轩辕岭也有些意外，肚子都叫了，怎么还不动筷呢？他略一思索，悟了，程欢在自己面前其实是不会用筷子的，明明是那样粗糙的性子，这次竟然周全了起来，也或许不过是想借此和自己更亲近一些。 我喜欢皇上。 想起那句话，轩辕岭心里一软，又有些高兴，抬手拿了筷子。程欢果然很明显地松了口气，眼睛直勾勾地看了过来。轩辕岭失笑，程欢的心思还是这么直白，看一眼就能懂。可惜的是，他以往从来没有带着善意地去看过。来，张嘴。程欢一呆。 啊，张嘴？ 不等他茫然，轩辕岭的筷子已经夹着鸡丝递到了他嘴边，竟然是给自己吃的。程欢一时间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，在宫外的时候他也这么照料过自己，可那时候是因为没带下人，而且他也没穿龙袍，可现在是宫里，宫人成群，他已经又变回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了，竟然还会这样照料他。程欢有些说不出话来，心情复杂地看着那筷子鸡丝，抖着手掐了自己一把，心里狠狠骂了自己一句，有什么好开心的。轩辕岭有些困惑起来，看了看鸡丝，又去看程欢， 见他僵着不动，心里记下了。陈欢不喜欢吃鸡丝，他将菜丢进了小碟子里，夹了虾仁给他。陈欢回过神来，连忙张嘴吞了进去，有些惋惜地去看碟子里的鸡丝。他刚才想得太久了，忘了张嘴，少吃了这一口，太吃亏了。轩辕林诡异地看懂了他的眼神，意外道，没有不喜欢吗？ 宫里的菜那么好吃，为什么要不喜欢啊？ 原来这么好养活吗？轩辕林轻笑一声，又夹了菜给他。过两日御膳房会送药膳过来，你要这么乖，都吃掉好。 药膳？什么东西？ 陈欢还没吃过，闻言充满了期待，连忙点点头，看得轩辕林心里发颤。这小子今天怎么这么乖啊？怎么能这么乖？他握了握拳，稳下心神，继续投喂。此时外头有人敲了敲门，乃是陈欢出宫后被张敬忠一手提拔上来的内侍林峰。如今多是他在轩辕林跟前伺候，为人虽然不能算能言善辩，却既有眼色，人也机灵，这种时候出头必然是发生了什么。果然敲门后，他很快道， 皇上，奴才瞧见有人过来了。 这深更半夜的，宫里有宵禁，不可能有人从别处来大明宫，也只能是住在大明宫里的人才能这个时候过来，大约就是陈荣了。轩辕里眉头不自觉一拧，额角隐隐作痛，他抬手揉了揉，朕睡了，谁也不见。林峰听出他话里的不耐烦，不敢多言，连忙应了一声，上前两步将还要往前的陈荣拦住了。 陈大人，皇上歇下了。 陈荣狐疑地看着他，可方才小厨房里不是来送了东西吗？林峰讪讪笑了一声， 大人听错了，奴才没瞧见小厨房有动静，再说皇上都歇下了，这小厨房哪里还有人敢动啊？ 可大明宫正殿里还长着灯，哪里像是人歇下的样子？然而他再怀疑也没办法，区区一个小太监显然不敢擅自来拦他，既然他这么说了，只能是轩辕林的意思，对方不想见自己。想到这里，他颇有些困惑，轩辕林虽然将他接进宫里来，可却没有下一步的旨意，后宫的品阶没有，前朝的官职也没变，他倒像是个摆设一样。若说这些都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可轩辕林回宫后竟从没主动找过他，以往三五不时的召见也没了，连以前在宫外时常收到的赏赐也没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得手了便没了兴致？可他们明明还没走到最后一步。陈荣心里不是滋味，他不喜欢轩辕林是真的，可怎么能容得他这样轻忽自己？他脚步沉凝地往回走，林峰松了口气，这陈大人可真有些难缠，连皇上的话都敢质疑。不过到底还是比陈欢懂规矩，若是陈欢以往连话都不肯听，横冲直撞也就进去了。林峰松了口气，心里隐约猜到了里头还有个人，却不敢多看，也不敢多问，只老实本分地守着门。琢磨了一下，又让人去烧了热水，自觉做奴才的伺候人就该这般贴心。大明宫里头，陈欢却正为贴心的伺候。轩辕林琢磨着他差不多该饱了，便不理会他还要的眼神，拿了帕子给他擦嘴。陈欢被迫仰着脸，眼角还在瞥桌上剩了一大半的饭菜，渴望之情溢于言表。轩辕林捏了捏他的下巴，夜深不可过饱，当心积食。陈欢叹气，知道他说不给自己吃那就吃不到了，只好吞了吞口水。轩辕林失笑，有这么饿吗？他探手去摸陈欢的胃，虽然不算鼓胀，可的确也不是饥饿状态的软绵样子。陈欢忽然跳起来，一头扎进床榻上，撩起被子来蒙住头。轩辕林一顿，看了看自己空下来的指尖，眉头一拧，这小子躲什么躲？他抬脚追过去，就瞧见龙床上又鼓起了一个包。炎炎夏日，总往被子里躲什么呢？他不客气地将被子扯开，陈欢已经热出了一身汗，但还是抱着头不肯看他，也不让他看。突然间这是怎么了？轩辕林摸不着头脑， 便扯了扯他散乱的发髻，吃饱了就不理朕了。承欢摇了摇头，他也不是不想理他，只是刚才心脏乱跳，面红耳赤的，怎么想都有些丢人。他知晓轩辕凛虽然这样照料自己，可心底未必有多待见，要是知道他还存着那样的心思，大概又会冷淡下去。若是从没有得到也就算了，偏偏这份以前只属于陈荣和后妃的温柔也被给予了他了，再怎么清楚是假的，也仍旧会不可控制的渴望。他偷偷瞄了一眼轩辕凛，见他好像没什么异常，应当是没注意到自己的失态，不由松了口气，翻了个身瘫在床榻上，心里琢磨着今天还会回去太极殿吗？以往他嫌那里冷清，可现在却有些喜欢了。比起大明宫人来人往，还是太极殿让人觉得安心。想到这里，他不太确定地看向轩辕凛。 我什么时候回去啊？ 轩辕凛被问得心里一沉，探手捏了捏他的脖子。你以前很喜欢这里的。承欢被捏得舒服，忍不住哼了两声，听见轩辕凛的话也没反驳，知道今天应该是要睡这里了，便又好奇起来，是睡地上呢还是睡床上呢？轩辕凛已经探手来给他脱外袍了，这种事明明发生过很多次，可这回似乎格外让人不好意思。承欢忍不住缩了下脖子，这一缩他就闻见一股酸腐味，是从自己身上传出来的。他一呆，手忙脚乱地爬起来躲到了角落里。夏日里这么热，他一连多日没有沐浴，身上都要臭了，怎么能被轩辕凛闻见呢？然而轩辕凛已经追了过来，一只手就把他拽了回来，虎着脸，不许动。承欢捏紧了领口，觉得这样就能捂住味道，传不到轩辕凛那里去。扭捏的承欢十分难得，轩辕凛逗了好一会儿，见他只是死死抓着领口不吭声，颇有些欲罢不能，手指像是活了一样，一个劲儿地往他衣服里钻。承欢憋得面红耳赤，身体像泥鳅似的一蹦，在床上滚来滚去的，笑得直哆嗦。轩辕凛趁势解了他的腰带，承欢手忙脚乱地抓住他的手，弱弱道： 我要洗澡。 洗澡？轩辕凛心里莫名一颤，眼睛不自觉地眯了起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